今日好高兴要讲一部新嘅书，每逢要讲一部新嘅书我都好兴奋。圣经真係非常之嘅唔简单。我哋上次啱啱先讲完罗马书第四章，我哋话暂告一个段落，係咪？罗马书就係充满咗教义，充满咗係教导嘅一部书。但係而家呢又要返嚟讲历史书，就是路德记，就是充满了故事，又要变回一个讲古佬。英文堂和国语堂呢已经在这两三年前是讲了路德记。当时他们跟我讲话讲路德记，我心想不如语堂等一阵先。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古老的圣经，士师记和路德记是一部书来。所以我是希望是讲了士师记先至讲路德记，这样是比较有意思，知道历史的背景。所以去年我们就讲了士师记，是吧？今年我们就要讲这一部很美丽的书路德记。我今天的主题叫它做为何要读路德记。我都讲过很多次，我每讲一部书的介绍就是说要为何要读这部书，是吧？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路德记。先讲少少的背景。路德记刚才我们读经文，路德记的一章一至到二节是讲到有一个犹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仔走了去摩押地。为什么要去摩押地啊？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在以色列地是有饥荒，他就不够信心，他就走了去摩押去谋生。结果一住在摩押就住了十年，两个仔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但是过了十年之后，三个男人都相继是死亡，以利米勒死了，他两个仔都死了，剩下三个寡妇在树摩押地。於是拿俄米就跟两个媳妇说，他说我要回娘家了，我要回犹大地，不如你们两个都回娘家啦，你们仲年轻可以改嫁。其中一个的媳妇就说好啦，我留下。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路德呢，他说奶奶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裡我都死在哪裡，你葬在哪裡我又葬在哪裡。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路德。他有這樣的信心去到以色列地，去到伯利恒，結果是遇上了波亞斯這個富有的人。波亞斯後來娶了路德，救贖了他，也都是救贖了他一家。這個就是這個美麗的故事。路德记一共85节的经文就是充满了这些悲欢离合，一个非常之感人的一个故事，但是也都被我们见到是一幅救赎的图画。波亚斯娶了路德，救了路德，就是好像耶稣基督打救了世人，打救了我们这些信徒，打救了教会一样。路德记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啊？你看看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的背景，你看看撒母耳上下的背景，你就知道同埋路德记所讲的完全吻合。所以路德记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路德记里面只是提及了两个地方而已，一个就是伯利恒，犹大地伯利恒，第二个就是摩押地。摩押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不妨看看摩押的起源。摩押的起源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是酒醉之后跟两个女儿是发生了关系，有了恋伦，他的大女儿是生了摩押，就成为了摩押的始祖。二女儿是生了亚门，就成为了亚门人的始祖。这些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9章。其实亚门人也好，摩押人也好，应该跟以色列人是很亲密的，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是吧？ 罗德是阿伯拉罕的侄仔，罗德亦都是以撒的堂兄弟，你说这个关系是几亲密。但是很可惜，这三族人都是大家是彼此仇视。原因是为什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摩押人不断地来到敌对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22章是讲到摩押王巴勒是请了先知巴兰来到是诅咒以色列人。能不能够想象啊，如果你说是亲戚，是吧，你请个人回来诅咒你的亲戚，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另外呢，在《民数记》的25章，他们的女子来到引诱以色列人来到行淫，来到是教他们拜偶像。去到士师时代，摩押人亦都是压迫以色列人长达18年咁耐，在士师记的第3章话俾我哋听。去到扫罗嘅时候比较好啲，因为扫罗系战胜咗摩押人。去到大卫就更加唔得了啦。我哋知道大卫嘅王朝系好强盛，系嘛？喺大卫嘅统治之下，佢系能够征服咗摩押人。摩押人喺大卫之下臣服，喺撒母耳下嘅第8章话俾我哋听。所以两个国家系比较系和平相处。但系之后喺列王纪下嘅第3章，摩押人又再次嚟到系攻打以色列人。嗱，呢个就系第一个问题，系摩押人嘅敌对。第二个问题呢，摩押人是拜偶像。摩押人的偶像是有基末和摩洛，尤其是基末是他们的主神，当然他们亦都有其他的神。在圣经里面称摩洛为摩押可憎恶的基末，可想而知神是多憎恨这个的偶像，叫他做摩押可憎恶的基末。为什么神这么憎恶他啊？因为很多时敬拜他的时候都会有人的献祭，就是将人烧了来到献给摩押的神。这个是记载在列王纪下的第3章。而在《民数记》的25章，我们知道当摩押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很多时都有色情的行为在里面。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摩押的偶像和摩押人对以色列人的敌对，令到摩押人受到神的诅咒。这些事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15章、16章、耶利米书的48、以西结书的25和阿摩斯书的2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一个摩押的女子路德，她居然是愿意和她的奶奶回到去以色列地。他回到去绝对是会被很多人来到歧视，因为他是一个不单只是一个外邦人，他还是一个摩押人。时代的背景呢，路德记发生在士师记的时代，第一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路德记可以讲得是将士师时代和君王时代是连在一起。士师记讲的就是士师时代，撒母耳上就是君王时代，而路德记就是将两者连在一起。从历史的背景呢，在这部书你能够见到是一路由900年前的雅各，在书这个路德记的4章11节，一路是带到去路德100年后的大卫王。所以900年前的雅各去到100年后的大卫，一共成千年的历史。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所斟酌的、所强调的，就是地或者领土的应许。但是路德记呢，是大卫王的应许，着重的是大卫王的血脉，他的血统。将大卫王一路是带到去犹太人的先祖，就是犹大支派犹大这个人，他生了法勒斯。而在书路德记的第4章告诉我们听，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人。这个很重要，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 神就是用了一个饥荒来到开始了这个美丽的故事，但是在士师记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的饥荒，所以很难决定究竟路德记发生在什么的年代，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大卫统治的期间是非常之清楚，是众所皆知，就是在公元前的1011年到公元前的971年，就是大卫统治的期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是吗？大概100年的相隔的期间，所以将这个时候向后推100年，我们就知道路德记大概是几时发生，应该是在说公元前的1126年至到1105年的时候。这个正是士师的时候，正是我们讲其中一个士师叫做艾尔。记不记得这位士师很有趣，有30个仔，有30匹驴仔，是吗？有30座城，这个就是那个士师。路德记就是那个时期所发生。路德记这个故事一共经历了有几长的时间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说路德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路德这家人应该说以利米勒这家人在树摩押地多少年？10年，是吗？第二章呢，主要的经文告诉我们，发生是在树波亚斯的田里面，是在收割的时候，所以应该是收割的3个月，是由4月至到6月，所以是3个月的时间。第三章呢更加短了，是一晚一个夜晚的事情，就是在树和田在打谷场所发生的事，是波亚斯和路德是过了一夜在树这个打谷场。第四章呢所讲的事，就是路德嫁了给波亚斯，生了俄比德，生一个细佬哥要几耐啊？9个月、10个月，是吗？咁所以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你将这一切加埋晒，路德记的经历大概几多年啊？是11至12年咁上下。我哋头先话士师记同埋路德记是一部书嚟，系嘛？所以我哋不妨将路德记嚟到同士师记比较一下。士师记最后系讲到边个支派啊？记唔记得啊？你哋系讲到便雅悯支派，在士师记的19章至到21章，而路德记呢在说以色列地的伯利恒，是吗？伯利恒和便雅悯支派是很近很近，只是距离2里的路。便雅悯支派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邪恶的地方，但是伯利恒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安比较宁静的一个地方。士师记是有成12个士师，所以是很多的人物，但是路德记呢只是讲到一个家庭的故事，是吗？还有士师记一共的经历大概是300多年，我们刚才计算路德记是几耐话？11至12年，是吗？这个也都是很不同。士师记的主题是什么？士师记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吧？重复出现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去到路德记呢，路德的顺服带出了一位王，这位王就是大卫王，是吧？在树路德记的第4章给我们见到大卫的家谱。所以由士师记没有王去到路德记，我们见到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王，是合他心意的王，亦都带出了我们的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人。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士师记里面是有很多的循环，一共是7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什么？人犯罪，神就派他们的敌人去攻打他们，压迫他们，然后他们知错就向神呼求，是吗？ 神就打救他们，这个是一个循环。但是在说士师记里面，这个循环一共出现七次那么多。在说路德记呢，不是一个循环，路德记是一条直线。当一个人服从神的时候，我们不在循环里面，我们是走出一条直线，好像路德一样。由第一章他在摩押地一路去到第四章，他被波亚斯救赎，成为波亚斯的媳妇，是吧，带出大卫王，这个就是一条直线。由于他的服从，不单止他是救赎了他自己，他亦都是带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致使到世上万人能够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美丽的故事。在说旧约，你能够是见到有两部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到成为书名。第一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部路德记 Ruth， 是吗？第二部呢是 Esther， 是以斯帖记。两部书都是用女子的名字来到是做书名，所以我们又不妨比较一下这两部书，就是真的很有意思。第一部我们讲路德记是说一个外邦女子嫁了给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在说以斯帖呢，刚刚调回转头，是一个犹太女子嫁了给一个外邦人，外邦人的王，完全是刚刚是调回转头。但是两个故事都是有关救赎。路德记里面，路德自己被救赎，这个女主角是被救赎。但是在说以斯帖记呢，这位以斯帖去救赎以色列人，是吧？两部书都带出救赎的故事，只是救赎的主角是有少少不同。但是你不要以为路德是被救赎，最后我们说他亦都带出大卫王救赎以色列人，是吧？亦都是带出了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世人，所以两个都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还有第二点呢，很有趣，路德记的开始是一个饥荒，但是以斯帖记呢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筵席，丰满的筵席。路德记的结束呢是一个婴儿是出世，这个婴儿是谁啊？是俄比德。俄比德就是大卫的祖父。但是以斯帖记呢个结尾嗰阵时唔系一个婴儿嘅诞生，而系有成75000个犹太人嘅敌人系被杀。呢、这个就系相反嘅地方。喺路德记25次提到神，以斯帖记有几多次啊？一次都冇。但系两部书我哋都能够见到神嘅旨意系被实现咗。喺两部书我哋都见到神系带领两位嘅女主角。在说两个故事当中，我们见到神的手在其中，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到进行。虽然路德和以斯帖两个人的背景不同，经历都不同，但是我们见到两个女子都是愿意来到服从神，他们两个人甚至愿意牺牲，他们不怕死。为什么我这样说？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路德记的第一章第16至17节，路德怎样跟拿俄米来到讲话？他说你去哪我就去哪，你死在哪我就死在哪，是吧？你撞在哪我又撞在哪，他不怕死。身为一个摩押人跟着一个犹太人回到犹大地，他都够胆，他不怕死。另外以斯帖呢，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以斯帖是和末底改讲一样的话，他是愿意来到是牺牲。他们两个都是愿意做蒙神喜悦的事。路德和以斯帖都好像跟现代的基督徒说，我们要不惜一切的来到服从神，来到是遵行神的旨意。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好像路德记一个这么美丽的故事，居然是会发生在士师记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一个这么充满邪恶的世代。以斯帖记都是一样。我们见到以斯帖记是几时发生的？是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时候，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亦都是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时期。 其实这些时期跟我们现在没什么分别，我们都是在说道德败坏的世界，也都是充满罪恶的世界，但我们看到神仍然在处工作，为他的爱子来到寻找新娘子。神不断地拯救失丧的罪人，其实本身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就是好像路德记一样。有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不求证据的来相信，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不惜代价、不惜后果来到服从神。由以斯帖和路德的身上，我们都见到这种这样的信心，也都是很值得我们来到学习。路德记这部书，我刚才说是以女子路德的名字是成为书名，无论是古代或者现代圣经的译本，一致都是用摩押女子路德来到作为书名。路德这个名字在路德记一共出现12次那么多，但是在旧约其他的书本，路德是没有出现这个人物。在新约呢，路德这个名字是出现了一次，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的1章5节。路德这个名字可能是摩押的名字，也都可能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友谊，是 friendship。 这一位路德外邦人的女子，她真是来到伯利恒，首先是成为波亚斯田里面的一个婢女，然后呢跟波亚斯成为好朋友，就是好像她名字的意思一样，最后是嫁了给波亚斯，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作者和成书的日期又是怎样？犹太人的传统一致认为路德记是撒母耳所写。记不记得我说路德记和士师记本来是一部书，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说撒母耳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的作者。这个亦都是犹太人的教法典 Talmud 这部塔勒木所讲的，亦都是说撒母耳就是作者。原因就是撒母耳高立大卫，撒母耳是死之前是高立了大卫为王，但是除此以外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外证或者内证可以证明作者的身份。这部书可以说是在大卫统治之前的不久，或者是统治之后的不久而写成的一部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路德记只是讲了大卫而没有讲到所罗门，所以相信是大卫登基咁上下的时候写成的书。亦都是说这部书是大概在公元前的1011年咁上下前后成书，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成3000年，很长的时间。路德记的神学观又是怎样？我们可以总结路德记的神学观。路德记85节的经文全部被犹太人归纳成为正典，他们接受整部路德记都是圣经的正典，是神的话语，而且是将路德记加入了去五圣卷或者叫做五小卷。什么叫做五圣卷或者五小卷？就是犹太人认为在所有圣经当中是有五部书是最圣洁的，所以他们每年在说会堂都会朗读这五部书。哪五部啊？雅歌就是在说逾越节他们会读这部书，传道书呢在说住棚节他们会读这部书，以斯帖记就是我刚才说另外一部用女子的名字来到做书名，他们几时读啊？在说普尔节。还有一部书就是耶利米哀歌，在说犹太人的5月9日他们会读这部书。为什么会在那天读这部书啊？因为那天是圣殿被毁，圣殿曾经两次被毁，被巴比伦人和被罗马的官兵， 两次被毁都是在犹太人的五月九日，不是巧合啊，弟兄姊妹，是俾我哋见到系神准许佢嘅圣殿被毁，所以两次被毁都系犹太人嘅五月九日。而喺嗰一日，犹太人系会读耶利米哀歌。而我哋今日呢一部路德记咧，系第五部，犹太人会喺五旬节嚟到读路德记。点解喺五旬节啊？因为喺路德记嘅第二章同埋第三章系有收割嘅情景，所以他们在树五旬节来到读，但他们不知道原来五旬节后面有个更大的意义在后面。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犹太人的节日都是有关耶稣基督，不是我讲的，是保罗在树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至十七节，他说犹太人的节期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什么的影子啊？我跟大家讲过，犹太人的节期有两个主要的季节，就是春季的节期，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吗？这个是春季的节期。还有秋季的节期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会是吹号角日，犹太人节期的七月一日，一声号角就怎么教会被提。在说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当中呢，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教会时期。而这个在说节期来讲，我们见到两个节期当中的就是五旬节，不是凑巧的，这些事是神预备这一切。在说这个教会的时期就是恩典的时期，是神替耶稣基督来到找新娘，来到找更多的信徒的时候，这个就是恩典时期，是我们现在的时期，是等待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记不记得教会是几时被成立，几时被建立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五旬节，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这一切都是根据神的计划来到进行，是吧？我们现在就是教会时期，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第二次回来的当中，就是神为耶稣基督找新娘子，是使到更多外邦人归向神的时代。这一部书的主题是讲到什么？是神以美意来到引导祝福所有愿意信靠他接受他的人。而主要的经文呢，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是波亚斯为路德的祷告，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他是为路德来到祷告，但是最后他自己成为了这个祷告的回应。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美丽的一个故事，是吧？这一节的经文也是跟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来讲，我们都可以是被神来到保护，在神的翅膀以下，我们都能够得到满有他的赏赐。路德记神学的主题还有很多，其中就是给我们见到神的掌权和看顾。神在他指定的时候，在他指定人的身上，他的旨意是会被彰显出来，一切都是照住他的时间来到进行。这个就在路德记给我们见到神在路德的身上彰显出他的旨意。还有第二点呢，神的救赎计划，是吧？由犹太人去到外邦人的身上。我们见到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犹太人是拒绝了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三章耶稣基督就开始向犹太人用比喻讲话，你听得明白你就听，但是你听不明白的话不会加深你的罪。他亦都是向外邦人来到传福音，他已经是转向外邦人，而路德记亦都是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已经是临到外邦人， 路德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代表教会。其实今时今日教会好像我们现在粤语堂是吧，全部都是外邦人，当然亦都是有些犹太人在这个世上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大部分现在相信的都是外邦人。是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教会时期。我刚才第三点讲过，波亚斯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是吧，路德呢是教会的预像。还有第四点呢，大卫的王位他继承权可以一路追到去犹大支派，可以追到去犹大啊这个人。这一点是很重要。我刚才讲过大卫的血脉一路可以追到去法勒斯这个人。法勒斯就是犹大和他玛所生的一对孖仔，是吧，就是法勒斯和谢拉两个。法勒斯就是大卫的始祖，所以我们看到一路追到去犹大。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记不记得创世纪的49章告诉我们听啊，以色列的王一定是犹大支派所出，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你说扫罗呢？扫罗不是神所喜悦的王，不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当以色列人是要一位王，他们是一定要立扫罗王的时候，神就准许他们立扫罗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的要求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的东西很可能神是会给你，但是不一定是一个祝福，可能是一个诅咒，我们都要很小心。还有呢，第五点就是路德、他玛、拉合和拔士巴，这四个都是被当时社会所忽略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女人，都是一些罪人，是吧，但是居然他们就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给我们看到神是一视同仁，他是一视同仁。还有第六点呢，路德记是描绘了一个贤德女子是应该是要怎样，就是好像箴言的31章告诉我们听。而在主第七点，路德记也是教我们丈夫要怎样啊，要体恤比较软弱的肢体，比较软弱的器皿，就是我们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路德记是一部历史书，但是也都是充满了神学的主题。但是翻译路德记也都有它的挑战，也都有它的困难，一共是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有很多人会问，哇，在波亚斯娶了路德这个外邦女子，不是神说不准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摩押女子的吗？其实当以色列人是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的确是禁止他们与外邦人来到通婚，在《出埃及记》的34章、《生命记》的7章和《约书亚记》的23章都有告诉我们听，但是这些人是不包括摩押人，不包括摩押人啊，你看回这些的经文你就会知道。另外呢，路德不是一个拜偶像、拜基末的异教徒，他是怎样啊？他是一个归向神的人，他愿意归向神，接受神。这些神给以色列人的经文说他不喜悦以色列人娶摩押女子，的确是有，但是这些经文是在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而这些经文都是路德记之后才有，所以波亚斯娶路德的时候是还未有这些经文，有这些教导。第二点有困难的地方，就是生命记的23章3节，或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有人就说，喂，大卫是路德的曾孙，路德是摩押人，即是说大卫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我们要明白的是，生命记23章3节是 俾嗰啲未归向犹太教嘅亚门人同埋摩押人，未归向耶和华嘅外邦人，唔包括嗰啲系嫁咗俾犹太人，又或者系归信犹太教或者归向耶和华嘅亚门人同埋摩押人。所以呢啲人系唔包括喺《生命记》嘅23章第3节。仲有一个比较系挑战嘅问题，就系、是、有人话路德同埋波亚斯喺《树路德记》嘅第3章喺和场过咗一夜。哇，孤男寡女喺树和场过一夜，有冇色情嘅事发生啊？有好多人会问。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德只是跟了一个古代，当时古代的一个习俗，就是当他要求波亚斯娶自己的时候，向波亚斯示爱的时候，他是要波亚斯的衣襟搭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代表一个男子愿意娶这个女子为妻。这里的出处是哪里？是以西结书的16章第8节。神曾经是用象征式这样跟以色列人说，我要将我的衣襟搭在你们的身上，我要你们属于我，成为我的子民。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就是根据以西结书的16章8节。所以绝对是没有任何色情或者不道德的事是发生在那一晚。路德只不过在波亚斯的脚的旁边是睡了一晚，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说有任何色情的事是发生了。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见到在路德记里面是有两条律例典章，很重要。第一就是用近亲来到赎回的地，为亲戚来到赎回地，在利未记的25章25节。还有另外的律例典章呢，是若果母后没有后人，是以近亲来到是继后香灯。这个是生命记的25章5至6节。有人说，哇，找近亲来到属地，找近亲来到继后香灯，会不会造成乱伦啊？会不会令到是造成一夫多妻啊？如果这个男人已经是结婚的话。但是不会的，神的律例典章绝对不会是彼此矛盾。当一条律法是跟第二条是有矛盾的时候，这个人可以是选择不去赎回这个地，不去替这个近亲来到是继后香灯，是吗？他可以有权来到拣选，不是说强迫你一定要做。这个在路德记的第4章我们见到很清楚。因为路德记的第4章告诉我们听，当时有一个近亲，他还是比波亚斯更加亲近拿俄米，但是这个人是拒绝去娶路德。我相信的原因，可能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所以他不愿意是娶路德。路德记的大纲其实是很清楚，4章的经文和我们已经是分了段很清楚。第一章是讲什么？是路德的悲哀，他在摩押地。第二章呢，是讲到路德的事工，他是在树波亚斯的田里面来到工作。第三章呢，是讲到路德的服从，他在和田，记不记得啊？就是同埋波亚斯过了一夜，是吗？为什么说他服从啊？他是服从拿俄米给他的劝告，他是愿意向波亚斯来到是示爱。还有第四章呢，就是路德的满足，最后嫁了给波亚斯，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成为耶稣基督的始祖。另外有一个大纲是更加的简单，这个大纲很简单，只有两点而已。第一点是有关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是怎样啊？不能够分离的女人，这两个。第一章是有关拿俄米的苦处，第二章呢是有关路德的专一。第二点呢，是第三和第四章都是两个人，不过是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是怎样的？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男人。第三章是讲波亚斯是赎回路德，第四章呢， 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吧？就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其实路德记是充满了神学的教导，虽然我讲话路德记是历史的事实，是一部历史书，但里面我们是能够学到有很多属灵的教导。第一点就是我们见到神的爱和神的关心，神是对路德和拿俄米的带领，我们见到他的主权。就算很多时我们对神不满，我们甚至埋怨神，好像拿俄米在树路德记的第一章，他是埋怨神，他是不满神，但我们见到神仍然都是爱他，是吧？我们都是一样，很多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对神是有埋怨不满，但是神仍然都是看顾我们。凭住路德的信心和服从，我们见到他不单止是改变了他生活的环境，他亦都是改变了他的生命。路德给我们见到神是关心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每一个的环节。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神不是说哎呀没时间了，是吧？来到看顾我们每一个的细节，每一个环节他都会看顾我们。这位就是我们所接受所敬爱的神。另外，当我们知道神真是这么看顾我们，这么爱我们，就会给到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更大的勇气来到继续跟随他，来到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还有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见到神救赎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路德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押人，是吧？摩押人是跟以色列人敌对，是被神诅咒的，他是与以色列人的神是完全是无缘的。但是结果怎样啊？他是被波亚斯是接纳了，是吧？还是信了犹太人的这位神。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都是好像路德一样，我们生出来就是与神对敌的。但我们虽然是生出来与神无缘，与神对敌，但是我们若果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路德不单止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亦都是没有能力来到是谋生，没有能力是自己是搵食的人。我们广东人说搵食，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寡妇，寡妇就是没有谋生的能力，他只可以倚靠人。就是这样，好像什么？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是靠自己来到救赎我们自己，我们真是无助的人。这个是第二点。路德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被波亚斯来到救赎了，成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卫的曾祖母，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也都是给我们见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愿意是被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是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人。还有第三点，由路德记其实我们是见到一个信徒的属灵的成长。在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认不认识波亚斯啊？不认识啊，他在摩押地，是吧？不在神祝福的范围里面，他不认识波亚斯，他甚至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就是好像当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甚至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物。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呢，路德是一个贫穷的工人，在波亚斯的田里面来到工作，他是得到波亚斯的恩惠，能够拾取蜜水在波亚斯的田里面，是吧？对路德来讲，波亚斯只不过是一个仁慈的施予者，这个好像是世人一样，无论是信徒或者非信徒，我们都在住神的恩典之下，我们都是得到神的好处，是吧？很多人只是懂得埋头苦干来到作工，但他们不懂得真真正正去认识这位神，蒙他的喜悦来到取悦这位神。转捩点在哪里？转捩点在第三章，当 路德愿意是顺服在波亚斯的脚下，相信他的应许，他就被波亚斯娶了，成为波亚斯的太太。我们每一个人若果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亦都是一样。当我们愿意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相信他的应许，我们一样是可以是接受他，成为神的子民。路德记的第四章呢，我们见到路德不再是贫穷的拾水者，他摇身一变成为波亚斯的妻子，所有属于波亚斯的东西都是属于路德，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一切属于耶稣基督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是圣经的应许。所有天上的赏赐，所有一切的产业和基业都是属于我们。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仍然都是生活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只是埋头苦干，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拾水者，靠自己的能力希望得到神的恩惠、神的祝福，而不是真的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去认识这位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需要是降服在主的面前，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施予者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施予本身的身上。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是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施予的身上，而不是施予者的身上。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认识这位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所教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至24节，耶稣基督说，若果你们爱我的话，遵守我的律例典章，遵守我的话语。当我们是降服在主的面前，读他的话语来到更加认识他，我们真的会有不一样的生命，是会有改变的生命。士师记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是吗？路德记之后是哪部书啊？是撒母耳上。撒母耳上发生什么事啊？以色列人他们的苦难去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求神给一位王给他们，他们要有一位王来到带领他们，就是好像外邦的国家一样。最后怎样啊？神真的将这位王给了他们，就是扫罗王，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这个世界都是一样，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乱，越来越坏。有一天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说，神啊，给一位王来到带领我们，我们要有一位王来到是统治带领我们。有哪个会出现啊？敌基督就会在那个时候出现。但是感谢主，撒母耳上不是总结，还有撒母耳下。撒母耳下我们见到什么事发生啊？大卫王的出现，是吧？这位就是蒙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王出来取代了扫罗，在撒母耳下。这个世界都是一样，当世人在水深火热当中，当这个世界是被敌基督来到是践踏，来到是统治，耶稣基督是会再次回来统治这个世界，建立他荣耀的王国。我们要注意，我们千祈不要好像拿俄米的丈夫。拿俄米的丈夫是哪个啊？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的耶和华是王。但是以利米勒有没有尊耶和华为王啊？他没有尊耶和华为王，他不够信心。当犹大地是有饥荒，他就离开了，去了摩押地，是吧？他没有荣耀神，他没有尊耶和华为他的王，他离开了犹大。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生活在士师记里面，在我们的世上亦都好像是没有王管，又是另外一句的广东话，没有王管，是吧？虽然我们是没有王管，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亦都仍然可以是有王来到掌权。当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我们的心中就能够有一位真正的王来到是掌权。路德就是因为他的服从改变了他的生命，而且亦都改变了拿俄米的生命，是吧？如果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庄稼之主的脚下，成为他的器皿，我们的生命真的会非常之的不同。还有最后的一点，就是路德记提醒了我们，神仍然在树工作，为他的爱子来到是寻找新娘子。在这个这么乱的时代，充满罪恶的时代，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关注就放在树这些罪恶的身上，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会是很悲观。但是如果我们放在神的工作就会不同。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来到参与神救赎的计划，祂救赎的工作。神今时今日仍然在树找紧新娘子，替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能够在树这个拯救的工作当中找到我们的岗位，我可以告诉你，你绝对是会被神来到祝福，会得到更多的恩典。但如果我们只是看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会错过了很多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路德记这部书，给我们见到你的恩典，给我们见到你的救赎。你仍然今时今日继续在树拯救世人，你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到是寻找新娘。愿意我们每一个的信徒信了之后，都不单止是只顾自己的事，亦都是顾别人的事，就是好像你教导我们一样。愿意我们都能够臣服在这位庄稼之主的脚下，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树你救赎的工作当中，救赎的计划当中，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岗位，能够是执行大使命。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接触到更多未信的人，能够是带领更多的未信的人来到是归向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